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来关注韩国的一个创新节日——巧克力棒节。四根巧克力棒就像是四个一，那么巧克力棒节在韩国传递的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内涵？人们用巧克力棒作为媒介，构筑起了一个心灵沟通的平台，它是如何做到的呢？一块走进韩国的巧克力棒节。然后我们还要一起把视线转向加拿大。蒙特利尔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卫星城，最近两年在人口未减的情况下，垃圾填埋量却减少了一半，小城靠什么做到了这一点呢？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进入了11月份中旬之后呢，天气渐冷，冬天到了，总感觉呢这冬日里啊，人们可能为了寻找新的突破口、刺激点，总是想方设法的要寻找一点节日的感觉，也因此呢造出了不少的节日，比如像中国从光棍节开始到现在的电商购物节。而我们的近邻韩国呢，也在每年的双十一之后创造了一个节日，叫巧克力棒节 Pepper Roll Day。您不觉得四只巧克力棒并一块儿就像是11月11号吗？今天我们就要连线在韩国首尔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穆珍，请他呢来就韩国的巧克力棒节以及巧克力棒节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我们进行连线。 在1993年的时候，最开始啊是釜山的有一所女子高中，当时女生们会互相的鼓励大家这个减肥嘛，然后在11月11号的时候，因为11就看起来是像两条腿的样子，而且应该是很细的那种腿，所以大家就是为了互相激励，那在这一天的时候就送巧克力棒，细细的长长的，希望对方能够减肥成功。那后来商家就是嗅到了商机，那开始介入去进行一些商业营销。96年的时候，在韩国的媒体上第一次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报道。到2000年之后呢，那这个巧克力节现在的规模就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在韩国的话，那它因为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哈，商家也是绞尽了脑汁啊，这个从它的长短到粗细是各有不同。因为现在这个节日真的是深入人心嘛，所以在街边的这些便利店啊什么的，他们直接都会把这个巧克力棒啊直接摆在外面，就供来往的行人去进行采购。 据穆珍介绍，巧克力棒节可以说是全世界巧克力棒的一个大博览会，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设计不出来的。而在韩国的巧克力棒节呢，曾经一度被译成是韩国情人节，其实这并不准确，因为互赠巧克力棒的不仅仅限于情侣之间，更是可以献给任何人，无论是工友、同学、师长、父母之间都是可以互赠，表达的是一份美好的祝福和情感，它可以说是韩国人际关系的一个润滑剂。 作为韩国的职场人士，其实每到这个节日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非常甜蜜的负担的感觉。因为我印象当中，几乎上每年在巧克力棒节的时候都会买大包大包的这种巧克力棒，那跟同事互相分，其实就是在换，因为我送对方，对方也可能会送我。我也看到有另外一个统计啊，就说韩国的这些巧克力棒公司，他们的销售额就全年的50%到60%是在差不多这个期间完成的。我觉得应该是分享吧，因为 它本身的价格并不贵，就经典款，如果我们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奢华的话，那就是只是这样小小的一盒巧克力棒，如果送给对方，收到的人其实会觉得非常的暖。那我觉得这个节日它本身的意义就是在于，也许和平常在职场当中关系不是那么那么熟悉，或者说稍微有一些些隔阂的同事之间，那在这一天就借着这样一个由头能够送出去一小盒的巧克力棒，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润滑，又或者说是一个表达友好的方式。 好，非常感谢在首尔的媒体人穆珍给我们就韩国流行的巧克力棒节所做的连线，让我们知道在韩国啊有一个这么暖心的巧克力棒哈，作为一个美好的润滑剂，滋润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好，谢谢穆珍。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十一月似乎进入了一个全世界都在忙着剁手的季节，中国有双十一，海外呢有黑色星期五，而今在非洲有一个 Black Fridays。要注意是 Fridays 加了 S， 可见呢这个黑色星期五还不光是一个周五了，而是好些个周五。眼下在摩洛哥，人们正忙着在黑色星期五购物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十一月的摩洛哥寒意渐起，不过在这家非洲最大的电商企业的办公室里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朱米亚是非洲最大电商，也是非洲唯一的独角兽企业，他们的口号就是100%非洲，100%线上。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在非洲的14个国家开展了电子购物业务，就刚刚不久前他们在各国开始了今年的大促活动 Black Fridays， 从11月1号到11月30号，为期一个月的购物节。与此同时，每个周五还有特殊的优惠活动。 We did it in one day, but the peak of orders was so high that we were not able to deliver some of the products to the customers. 这家企业还采用了目前做流行的线上直播来做推广。他们的非洲地区联合首席执行官杰里米·杜特说，这些都是跟中国同行学的。 And I think in many ways, actually, all markets is much more similar to the Chinese market than to the European or to the US market. And so very recently we've noticed actually that the engagement and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ustomers was much stronger through the social media tha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hannels such as TV, print, newspapers, or even like, you know, Google or Facebook advertising. 据杜特介绍，目前这家企业网上的绝大部分商品都来自中国，销量都不错。他们还推出了自有支付平台 Jumia Pay， 以及类似支付宝的移动应用 Jumia One， 用户可以进行跨行支付、付费购买互联网数据、预订机票或酒店等。此外，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物流平台，对包裹进行全程跟踪。杜特说，他们的目标是将自身打造成非洲的阿里巴巴。非洲被外界看作电商的处女地，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据，未来十年非洲电商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时机，预计到2025年非洲线上销售额将达到750亿美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全球进入了剁手季，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在日本呢，电商的强烈冲击之下，有两大实体业态并未受太多影响。一个呢，就是遍及日本大小乡野的便利店，全天候的便利店几乎成为了日本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日本的几大经典的百货商店。在今年的春节期间，为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来到日本的百货店购物，提升百货店的知名度，日本一些大型的经典百货店呢，还特意邀请了一些中国的女网红在直播平台上来推广他们的店铺。 这些年来在中国兴起的网红直播带货的模式呢，也被一些日本百货店所青睐。他们将自己的一些店铺的特色商品通过网红的直播告诉中国消费者，那么也是希望他们来到日本购物的时候呢，能够光临自己的商店。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日本几家大型百货商店，来看看在日本实体的百货店是如何通过细致精益求精的服务来留住顾客，对应电商冲击的。 位于东京新宿区的百年老店伊势丹百货，每天开门营业时，店长及高管都会穿着统一的正装站在商场门前，向第一时间进店的顾客鞠躬问候。除了无障碍坡道、多功能洗手间等设施外，考虑到不同人群的购物需求，商场入口处还提供免费的婴儿车和轮椅可供租借。 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呢，就是商场专门为带宝宝购物的妈妈们设计的一个多功能母婴区。这里不仅有专门的房间可以给孩子换尿布，妈妈们还可以在厨房里做一些简单的食物给孩子吃。而针对于有哺乳需求的顾客呢，母婴区内还设有像这样各自独立的哺乳室。而为了缓解宝宝的不安情绪，哺乳室内的像灯光亮度和商场广播的音量都可以通过墙上的这些按钮来自由调节。 除了硬件设施外，商场还提供了多种贴心服务，例如在下雨时，商场会播放特定的音乐广播，来提醒营业员在购物袋上套上防雨罩，防止商品被淋湿。此外，几乎所有的柜台前都会配备相应的资深咨询师，向顾客提供专业的搭配及购买建议。随着网购的兴起，伊势丹百货店也在四年前开设了网上商城，主要是希望通过线上的新品信息发布及预约试穿等功能，吸引更多顾客到店内体验消费。实际上，除了人性化服务之外，日本百货店赖以生存的优势还得益于日本独特的城市构造。例如，大型百货店大多与城市交通枢纽直接连通。此外，实体店与网店之间也没有明显的价格差异。这些因素都使得体验型消费在日本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有众多的卫星城，其中有一个小城叫做比肯斯菲尔德市，并不起眼。不过最近这个城市的垃圾处理政策却引发了很多城市的兴趣。他们的城市垃圾呢，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居然填埋量减少了一半，他们是靠什么做到的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On s'est rendu compte qu'on était la deuxième ville sur l'île de Montréal avec la plus grande production de déchets. 结果发现， 这个人口刚过20,000的小城市，垃圾的数量竟然在蒙特利尔岛上排名第二。布莱勒说，这个结果真是不怎么样。市政府因此决定改变收垃圾的方式。在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以后，比肯斯菲尔德市在2016年1月正式开始实行新规定。 Alors en 2016, on a introduit, on a baissé le taux fixe, c'était à 160. 布莱勒介绍说，过去市民每年交费176加元，每个星期可以扔一次垃圾。现在这笔固定费用减少到150加元，但是在扔垃圾超过12次以后需要另外付费。也就是说，如果不超过这个标准的话，你一个月只能扔一次垃圾。市政府的垃圾车仍然每星期四来一次。 Si vous voulez mettre votre bac à la rue à tous les semaines, vous avez le droit, j'ai aucun problème. Mais vous après 12. 布莱勒说，如果你想跟过去一样每星期扔一次垃圾，也是可以的。从第13次开始的额外收费标准是垃圾桶的大小而定。 Si c'est un bac par exemple à 240 litres.Ça, je crois qu'aujourd'hui, c'est à peu près 80 cents la collecte après les 12 collectes auxquelles vous avez droit pour le prix. 如果是240公升的大垃圾桶，每次收费0.8加元，小号垃圾桶的收费是0.5加元。这样算下来，那些仍然每星期扔一次垃圾的市民，一年下来最多需要补交20多加元。这比过去的固定费用并没有贵多少。 但是人们在需要多交钱的时候往往会节制一点，哪怕多交的部分每次不到一加元。比肯斯菲尔德市政府聪明地利用了这个心理，并没有把额外收费的标准定得太高。比肯斯菲尔德市的自来水也是按水表收费的。布莱勒认为付费使用是鼓励人们减少浪费的最有效的措施。 À la fin de 2016, nous avons réduit de 51% les déchets envoyés à l'enfouissement. 新规定实行一年以后，比肯斯菲尔德市的垃圾填埋量减少了51%。 C'est nos citoyens, c'est nos résidents qui ont réellement fait le succès parce qu'ils ont répondu extrêmement bien au programme. Ils ont réellement. 布莱勒说，这个巨大的成功完全要归功于市民的积极参与。他们真的是把过去处理垃圾的老习惯改掉了。当然了，市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为市民改变老习惯提供方便。 On a rajouté d'autres collectes. On a rajouté des collectes de résidus verts, parce que les résidus verts avant allaient à l'enfouissement. Mais là maintenant, on collecte les résidus. 例如，增加了绿色垃圾回收，让市民可以把最容易产生气味的果皮、菜叶等厨余垃圾分开处理。另外，市政府还推出了家庭堆肥项目，目前有40%的市民参加了这个项目。垃圾减少的另一个后果是，比肯斯菲尔德市的垃圾卡车从8辆减少到了4辆。布莱勒自豪地说，这意味着废气排放也减少了一半。和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大城市相比，比肯斯菲尔德市的人口不仅少，而且构成单一。推行这些措施肯定要容易得多，布莱勒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同时也强调说，比肯斯菲尔德并不是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些欧洲城市也在实行同类规定。在加拿大的大城市中，目前至少卡尔加里市在考虑实行垃圾收费，市政府有关部门将在明年年初提交具体方案。卡尔加里大学经济系的泰兹教授说，为限定数量以上的垃圾额外交费的办法对市民来说比较公平，对市政府来说可以减少管理垃圾填埋场的开支，并延后修建新设施的时间。对卡尔加里市来说，建一个新的垃�圾填埋场要花大约15亿加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我们常说科技促使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发明创造，所有的新科技都能够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呢？当然是在我们正确运用的前提之下。而今当今社会呢，进入了又一个新的 AI 技术等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的新尝试当中。人们在为新技术带来的高效率所惊叹所感慨的同时呢，也有声音指出人类对这类新技术的使用要适度和得当，也就是说新技术的使用不得威胁到人类社会的自身生存。最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也就全球新技术的使用给人类社会可能构成的某些冲击呢，做了一份综合的报告。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采访这位报告的撰写者之一郑凯威先生，来听听他的介绍。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了其年度旗舰报告2018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根据这份报告，科技的进步一如既往正在大力推动世界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报告不无警惕地指出，许多前沿科技对于发展来说仍然是一柄双刃剑。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官员郑凯威举例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就带来了中等技能工作机会的丧失。 一般来说是这个所谓的中等技能的这个工作呢会最受影响。那在很多的产业都会有所谓的中等技能的工作。那什么叫做中等技能的工作呢？这些工作呢一般这是有一系列的例行程序要跟的。你不需要创造力，也不需要经常应对什么特殊的情况。最普遍的例子就是说工厂在工厂这组装这个零件的工人，研究人会称这种叫中等技能的工作。预计呢是在跟着这20-30年也是会最受影响的一些工作。过去几十年这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的我们看到这有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这是现在工作人要不然就是做很高等 技能的工作的，或者是医生啊、律师啊，或者计算机工程的这些科学家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做可能是做秘书啊，或者是做消防员，在中间呢，可能是就是做制造业的这些。美国做一个例子，就是做制造业的这些工人，他们是属于这个中等技能的人。可是因为现在有这个自动化这个过程，所以这些人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就越来越少。那很多人呢就会转而去做一些低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做高技能的工作嘛。 新技术的这种双刃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技术，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包括移动技术和数字技术。例如，移动技术和数字金融创新使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获得了金融服务，但其中也存在着许多挑战。 另外呢，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可能会使基础数据所呈现的偏见呢会保存下来。那举一个例子，好像说现在有人会说可以用这个大数据的算法去做这个贷款的审批。那呢他们呢就会看如果我看有这个人他有这个教育程度，或者他家是住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那一般来说如果是人去审批他的贷款申请的话，会是给他还是不给他。那很多时候这个人的决定可能会有他个人对某个别群人群的一个偏见。那如果他这个大数据的算法是根据这些之前的人的这些决定来去做以后的决定的话，那他可能就会把这些之前的人的一些偏见给保存下来。这也是展现到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前科技的可能会为这个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一些挑战。那另外一个例子我想提到的是这个社交媒体的网络，好像这个脸书啊还有这个 Twitter。虽然这些科技呢可以将社会还有不同社区聚集在一起，就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跟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地方的人讨论，但是呢有些人也可以收集这些用户的数据以宣传他们想推动的一些观点，从而造成一些社会的分裂。 2018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强调，虽然技术变革有可能给人民经济和环境带来可观的益处，但如果不加管理或管理不善，新技术则可能会扩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我们看，如果是看美国、中国、日本、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32%，可是他们在科技方面的发展，譬如说在科学出版物占全球70%以上，在这个三大专利局的这个专利的申请是80%以上。所以虽然是这个人口是32%，可是他们在科技方面的这个发展要比其他的国家都要多很多。 的确，虽然有些国家特定的部门或某些职业可能从新技术的发展中受益，但其他国家另外一些部门和职业则可能几乎没有受益，甚至在这场竞争中失败。因为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技术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这种差距在快速发展的前沿技术领域尤为突出。 好像我们现在这种iPhone 苹果手机，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这个苹果他们的一个产品。可是你要想，这个苹果手机它里面的有一些科技，好像这个触碰荧幕或者那个 GPS， 这些科技一开始都是由美国政府他们去发展。所以如果没有美国政府他们去发展，或者对这些私人企业提供一些资金上的资助的话，那现在我们也不会有这个苹果手机。所以表面上看私人部门很重要，其实际上的话政府部门也是非常重要。 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充分利用过去的技术突破，而前沿技术的创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公司和国家手中。那些在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和人口将发现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困难。 那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国际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制度上面，我们觉得现在是越来一个僵化的一个局面。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现在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企业，你在一个国家要做投资，收到这个投资的国家想把这个企业的知识或者科技转移到自己国家里面，现在是越来越难。 郑凯威表示，要促进科技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知识产权监管体系，这种体系不能监管过严，导致科技难以转让，